曾经是立法机关不可或缺的声音，颠覆议会文化，提高议事质素，前无古人，睇怕都后无来者。 即系我哋好多议员都中意话啊，啲选民叫我问乜，系咪啊？咁然后咧，佢亦都试过有一次咧，就系有个五岁嘅小朋友问佢房屋问题。嗱，我就好多选民俾压力我嘅，我系民选议员，佢就叫我问佢一个问题，讲咗好耐噶啦，就系问佢几时死嘅。 基层捍卫基层利益嘅所谓左派嘅议员咧，呢个几多个？系咪喺个扶贫小组里边梗系多啦？你点会听得入佢哋嘅说话啫？所以你由头至尾，第一就系认屎认屁，政府做咗几多嘢？政府喺嗰个位， 郁敏以谈搞事佬，经典重播，全新制作配上中文字幕，逢星期二晚上10点播出，请付费支持，多谢大家。我系杜汶泽，你仲唔货金？ 郁敏踩场，现在同你剖析政治。 嗱，琴日咧即係禮拜一啦，即係講緊，唔係琴日，即係我哋香港時間，即係呢個其實應該係今日咧，即係我哋睇到 BBC 就即係較早時候出嘅一個新聞嚟嘅，咁都係好新嘅。咁我哋而家啱啱，我哋香港時間就9月5日嘅10点20分啊嘛，係咪？咁較早時間咧，應該就係、是、啊，亦都係9月5日。咁就保守黨，英國保守黨咧就宣布選出新嘅黨魁啊。就係、是、呢個 Liz Truss 卓惠斯，我覺得香港係譯得最好喎。嗱，你喺上一個女首相，香港嘅譯即係嗰個譯法咧，就係因為 Theresa May 嘛，咁就文翠珊，姓文名翠珊，係嘛？咁即係 May 係 last name 喎，真係嘛？文翠珊譯得幾好啊，係嘛？呢、這個卓惠斯又 OK 啊，係嘛？卓姓卓，卓惠斯。另外最早嗰、那個即係嚇呢個大卓爾夫人啦，呢、這個係1979年至到90年啊，做咗11年首相嘅。其實英國史上三位女首相嗱，而家呢個卓惠斯最後生47歲啊，咁佢做首相係第三位女首相咁啊 ，Thatcher 咁啊叫大卓爾夫人，文翠珊卓惠斯。你好過我睇嗰啲台灣報紙，特拉斯啊，屌特拉斯，仲以為係嗰啲怪獸添，屌你真係，屌你特拉斯，係咪？即係我話咧，廣東話中文嚟講，廣東話係最好噶啦，我話俾你聽，真係唔係講笑，真係係咪？廣東話九個音，廣東話係包容性最強，屌你廣東話可以描述嘅嘢最多，話俾你聽。有時廣東話我哋講嘅嘢，你叫佢揾國語揾所謂普通話，你譯翻嚟俾我睇，係譯唔到個意思嘅。我而家話俾你聽，係咪？所以有時我哋如果做呢啲節目講廣東話，然後跟住要中文字幕咧，係有啲難度嘅，你明唔明啊？真係要嗰個意思同你講嘅一樣。譬如我做鬱敏特區咁，我用寫廣東話咧，咁就我自己用翻廣東話噏出嚟咁啊 OK 咯。咁因為我行文嘅時候都用翻啲廣東話啊嘛，你明唔明啊？以廣東話入文，即係等於台灣而家係好多你睇到啲報紙嘅報導啊，或者網上即係有啲言論啊，甚至乎以前嗰啲書啊，佢都有台語入文嘅。你知唔知台語入咗去係嘛？咁係中文嚟嘅，咁但係台語嚟嘅係嘛？會用咁即係呢個有地方色彩嘛係嘛？好咁咧，即係卓惠斯幾好聽啊，惠斯係嘛？大卓爾，卓爾不群 ，Thatcher。乜以前咧？即係好多人可能唔知喺英國佬統治時代，香港政府咧有所謂中文秘書，喂嗰啲係舊學根底中文好深厚嘅人去做呢啲中文秘書嘅大佬，你明？又要英文得，但係中文要非常好。即係大家唔好忽略咗一樣嘢，翻譯係要中文好過英文嘅。我話俾你聽，即係當然佢一定要英文，佢識睇啦，係咪？佢英文 OK 啦，係咪？一定要即係閱讀啊、writing 啊、reading 啊都冇問題，唔係。咁但係咧，一定要中文好你先譯到英文嘅，大佬譯到好嘅，即係將個英文嘅意思可以充分用中文嚟表達。我一直以來我做8年立法會議員，我最關心係呢樣嘢嘅。喺立法會我參加好多法案委員會，喺啲法案委員會裏邊咧，我係尋章摘句、咬文嚼字，係咪？中英文，因為法律個草擬咧係你先用英文 draft 咗，跟住硬譯做中文。 所以你睇到中文係好核突嘅啲法律條文，你明唔明啊？咁我嗰陣時咧，即係喺立法會裏邊提嗰啲修正案，可以幾千條、幾百條，我就係逐個字改，有一個字、兩個字。大家如果最近有睇我嗰個議會經典重温，係咪？而家講緊拉布，第一次拉布係好悶嘅，係咪？我就係因為要拉布嘛，我十五分鐘講一個字喎，咁你話悶唔悶啊？但係要引經據典解個住個於字，係咪？個於字點解咁喺呢度用係唔啱嘅？點解唔啱？咁我要講。可以講十五分鐘，超過十五分鐘成 N 啊，講一個字啊，可以咁樣嘅，咁梗係悶啦，大佬。咁但係就係要咁樣，即係有一字不肯放鬆的謹嚴去寫法律先得。因為法律嘅文字個條文咧，個文字精確嘅一定係英文，英文係絕對精確過中文嘅喺法律嘅條文嚟講，咁啊。你留意一下，譬如我哋我呢個有本《六法全書》喺度啊，係咪？即係中華民國啊，即係各種法律嘅條文就喺呢本《六法全書》嗰度啦，係咪？中文嘅寫法寫啲法律同英文最大嘅分別就係英文係比較確切，係咪？佢係少用形容詞，多用動詞同埋名詞，係咪？咁你如果硬譯嗰啲中文就好核突嘅。一定的，咁所以你而家留意一下，就算中國大陸即係而家共產黨呢種文宣，佢又係犯咗個最大嘅毛病，佢惡性歐化嘅中文嚟嘅，一個句子四十個字好長，冇斷句嘅，點都冇標點符號嘅，可以咁樣嘅。喂，永遠都係嘅，寫文章短句係有力過長句，係咪？點解我哋古代嘅詩詞啊、絕句啊、律詩啊，係咪？五個字、七個字，一定是短句，短句是最有意思。你想想他那些絕句，七個字或者五個字的絕句，一個句子就已經等於你寫篇文章了，可以。但是為什麼共產黨那些文宣會這樣呢？因為他是受即近時的俄文的翻譯呢，是吧？還有一些惡性歐化，我們叫這些做，就是要執很容易執的，就是我哋嗰時即係我哋讀書嘅時候，教寫作嘅老師話俾我哋聽，一個句子一件事可以用十個字講完嘅，千祈唔好用二十個字，係嘛？尤其寫新聞，係嘛？五個字可以講到嘅，你就唔好用六個字、七個字。即係文章好多沙石就係我嗰陣時負責改文嘅，所以我對文字我哋比較敏感啦。我做採訪主任嘅時候，一棟稿擺到嗰啲記者寫我係咁改，係咁改。做編輯嘅時候係咁改，係咁改，咁啊，咪成日都改人啲稿嘅啦。我喺立法會嗰啲助理幫我寫嗰啲嘢，改，改完又掟翻俾佢，改又掟翻俾佢，咁啊。講講下都唔知扯咗去邊度嘅，屌你真係。好啦，咁你琴即係今日啦嚇，咁啊，即係英國保守黨就即係宣布保守黨咧係以英國嘅執政黨，就選出黨魁，新嘅黨魁。就係、是、呢位卓惠斯啊，呢、這個係新一代嘅鐵娘子，係嘛？好硬淨嘅，係咪？咁啊接替咧，即係呢一個啊，即係個形象好突出 ，Boris Johnson 啊，呢、這個約翰遜啊喺手上。嗱、啊，你睇喺2016年到而家，英國換咗四個首相，由金馬倫到文翠珊到呢、這、一個啊，由嗰、那個。金馬倫就我而家叫金馬倫，叫唔係叫金馬倫嘅譯做唔係譯金馬倫嘅，有你咪數下啦，四個啦，到呢個 Boris 到而家呢個卓惠斯四個首相，係咪？六年啫喎，咁就同脱歐有關啦。上兩次今次作呢個約翰遜就同咩咧？就同呢一個醜聞有關咧，佢個內閣有醜聞啦，係咪？咁呢一位英國外相啦嚇，咁啊文呢個卓惠斯今年只有47歲，就做呢一個新嘅黨魁。新嘅黨魁咧就會成為新嘅首相，新嘅首相唔使選嘅。大家知道英國係內閣制，係嘛？由個議會選舉嚟決定邊一個黨執政，係嘛？喺議會選舉裏邊，喺下議院嘅選舉裏邊啊，唔同嘅選區啦嘛，選咗幾百個議員出嚟。咁如果啊，即係某一個政黨攞到議會過半數嘅議席，佢就組織政府，好似日本嘅即係制度都係咁噶。佢有君主立憲， 英國又係君主立憲，佢有皇帝，個皇帝係一個即係、就是、一個虛位元首，虛位元首，佢冇實權嘅。但係你而家呢一個黨魁選咗出嚟之後，跟住就會變成首相，係咪？咁啊唔使再大選去選議會，係咪？因為而家係保守黨執政期間，咁啊唔需要再改選咯，係咪？咁於是咧就邊個選到做黨魁，邊個就係首相，係咪？咁有啲人問：，啊，點解個首相唔係選㗎？咁英國唔係民主國家咩？咁咁佢選咗議員就已經係有咗個 mandate， 有咗個認受性，就係佢個民意基礎就喺個議會選舉裏邊嘛。因為呢種就係叫代議政制，係咪？咁有一個民主理論嘅先驅咧，就好反對呢種制度嘅，呢個叫做盧梭，係咪？佢認為即係呢種咁嘅議會，呢種代議政制，係嘛？即係。呢種代議政制咧係唔夠民主嘅，啊，佢係提倡呢個直接民主，係咪？民意不能代表，啊，佢認為咁樣嘅嚇。咁當然佢嘅嗰個理論咧就係、是、有啲國家後來又即係會出現一啲所謂直接民主嘅呢啲設計啦，包括公民投票啦，嚇咁啊呢個唔講啦，係咪？咁保守黨咧就嗰啲黨員去投票選呢一個黨魁嘅。嗱，佢嗰個民意就係、是、呢、這個黨魁嘅民意就係佢保守黨嘅黨員嗰度，係嘛？即係應該有十幾萬個即係可以投票選黨魁嘅呢、這個即係、保守黨嘅黨員，係嘛？咁但係因為佢本身呢個政黨已經係一個執政黨，係嘛？即、就、係、是、你議會選舉選到個即係、就是、最大黨出嚟，咁最大黨嘅黨魁咪做首相，唔簡單啫嘛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等於自民黨都係咁㗎，係嘛？咁所以就唔使選首相嘅，唔好搞錯啊！咁但係跟住落嚟咧，就呢個卓惠斯咧就要去見英女王啦，啊呢位新一代嘅鐵娘子。咁英女王就哼下佢嘅頭，即係行禮如儀啊！咁就委任，即係佢做首相，咁啊正式啊就入主唐寧街十號嗰、那個又好得意嘅，你睇下白宮好威王噶嘛，唐寧街十號咧即係個首相府入去嗰道門好細嘅，係嘛？其實英國咧，十三世紀有大憲章開始就已經開始實行民主嘅，佢係民主歷史最悠久嘅一個國家。嗱，呢位新嘅鐵娘子咧，就對中國嘅態度係比較強硬啲嘅。其實佢做咗下議院嘅議員咧，都差唔多十二年㗎啦。佢係二零一零年啊當選英國下議院議員，係嘛？咁佢喺三個首相任內啊，即係係個內閣成員嚟嘅，即係前三個首相啊，即係包括呢、這個Johnson 啦、文翠珊啦，同埋呢個卡梅倫啦，係嘛？三個啊，咁佢做過咩咧？做過國教，做過教育部長啦，做過司法部長、國際貿易大臣啦，咁就而家係即係外交大臣，即係外交部長。咁即係話佢個政治閲歷係非常之完整嘅，係嘛？唔係咁飆出嚟嘅，大佬。即係選到佢，梗係有個道理喺度㗎啦，係咪？咁佢對手咧，即係嗰位印度籍嗰位咧，即係喺選舉之前，大家就睇好佢嘅。有啲人係係嘛？呢一位係嘛？新偉成係嘛？咁啊，結果係輸咗啦。咁我記得當時有人喺度即係估下睇下邊個會贏啊咁樣。咁啊，好多人都買呢個新偉成嘅，係嘛？因為話佢相對比較溫和啲，咁啊應該會同中國嘅關係咧就唔會咁惡劣，咁所以其實呢個係主觀願望嚟嘅。其中一個估新偉成贏硬嘅嗰個係邊個咧？曾鈺成。咁結果曾鈺成跌眼鏡啦。我就一路早都係估呢個嘅喎。屌你邊個反中就邊個贏啦嘛？乜共產黨而家都係咁樣睇嘅咧，大佬你邊個落唔妥我，嗰、那個就會當權嘅。咁你自己都好死啦，係咪啊？要邊個唔妥你嘅，係咪？即係對中國態度強硬，佢有一句名言，佢嗰陣時即係兩個人辯論嘅時候，喂，佢係咁咄咄逼人噶嘛？佢認為要將呢一個所謂中國咧，有一個所謂競爭嘅嗰即係個競爭嘅嗰、那個即係將嗰個策略改成係呢、這個係國安級嘅威脅嚟嘅。哇！屌你啫，呢個係英國嘅國家安全級嘅一個威脅嚟嘅，話中國係。所以佢即係個態度係比較強硬嘅，係嘛？咁我哋梗係歡迎咧，屌真係係嘛？咁而家係天下為中之局，你話以英美為首係嘛？如果你啲歐洲國家、西方民主國家為中，咁你自己檢討下咯，係嘛？ 你唔係淨係樣衰啊嘛，係咪？你係啲所作所為，屌你乜你喂！你而家犯咗人類罪行啊！聯合國，聯合國啱啱個人權，即係呢個高級事務專員嗰、那個啊，嗰個報告就係你，屌你真係犯咗人類罪行啊！唔係講笑啊，係咪？咁當然共產黨梗係條氣唔順啦，咪俾呢個做，咪新偉成做，可能都可以溝下新偉成嘅。咁呢個真係難溝啲喎，真係係嘛？咁當然啦，佢做共產黨咪喺度鬼殺咁做啦，係咪？好多嘢講咯，係嘛？咁當然啦，即係佢，我哋睇到佢喺嗰個即係黨魁個選舉論壇嗰啲辯論咧。他認為中國和俄羅斯呢、即對即英國的國防的評估，他認為中國和俄羅斯是一個最大威脅。這個真的我想很多西方國家都這樣看，說一說，是不是？現在人類社會最大的威脅就是這兩個國家，是不是？因為他們的軍事力量都比較強的，就是這兩個國家，是不是？所以卓惠斯是他的對華政策就相對比較強硬的了。因為他做外交大臣的時候，他已經是無數次去批評這個、就是、中國在新疆問題上面或香港問題上面、就是、中國那種、就是違反人權侵犯人權的行為，他做外交大臣的時候都成日批評的，所以他共產黨是很不妥的，是吧？好，休息一會兒先。